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九点半，而家由李晓欣报道新闻。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高永文话，近日的整体公立医院急症室的就诊人数有所回落，不过内科病房的使用率长期超出100%，显示公立医疗服务压力依然庞大。他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医管局已经作出多项的应变措施，包括加强医护人手的特别津贴、聘用兼职、加开病床，以及将病情较为稳定的病人转去康复医院等等。而高永文说，病床不足和人手不足属于长远的问题，需要时间解决。他又说，实行自愿医保有困难。 自愿医保呢，的确我们去推动自愿医保是有困难，亦都有啲曲折嘅。啱成立咗呢个竞争法啦，竞争法咧亦都对我哋喺呢方面咁样做咧系 有意见， 有意见。咁所以咧变咗我哋又系要就算冇高风险池嘅第一个阶段咧，都系要用翻法例。现在嚟讲咧，如果你问我最新嘅情况咧，我哋就好希望咧系改选之后嘅新一届立法会一翻嚟之后咧，尽快将一个自愿医保嘅法例咧系提上去立法会。咁希望咧可以就住我哋提出嘅12项最低要求里面，起码大部分咧可以冇咁大争议性嘅法例落实咗先咁样。 高永文又话，下个礼拜嘅气温会再次下降，流感嘅病毒有机会再次活跃，唔排除出现另一次嘅流感高峰期。我哋转睇下其他消息。埃及西奈半岛一个警方嘅检查站，星期六被迫击炮袭击13名警察殉职，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承认责任。遇袭的是位于北西奈首府埃尔阿里什附近的检查站。伊斯兰国表示，他们先在检查站发动自杀式的袭击，引爆汽车的炸弹，再派出武装分子攻击。伊斯兰国埃及的分支多次在埃及发动袭击，累积杀死了几百个的军警，而这一次是近这几个月以来在西奈半岛最严重的一宗袭击。在布鲁塞尔落网的法国巴黎连环恐袭案，主要疑犯萨拉克正式被控以恐怖谋杀罪和参与恐怖组织罪。法国司法部长表示，比利时会在3个月之内将萨拉克移交法国。他的律师表示，会争取拒绝引渡回去法国。又说比利时应该需要更加多的时间进行调查。而萨拉克接受盘问的时候说，他原本预定会在巴黎国家体育馆之外引爆身上的炸弹，但是最终临阵退缩改变主意，他没有解释到其他的原因。法国检察官表示，萨拉克在事件中扮演核心的角色，负责计划和后勤。26岁的萨拉克星期五在布鲁塞尔和比利时警方搏火的时候腿部中枪被捕，他在医院治疗一晚之后送到西部城市布鲁日一座高度设防的监狱羁留。各位，这节新闻报道完。 天气报告， 各位，转下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潮湿有雾，有几阵雨，天气显著转凉，日间的气温徘徊在19度左右，吹清劲的东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同埋有几阵雨，本周的中后期有大雨同埋狂风雷暴。而家嘅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89%。 天气报告系由无惧任何天气转变，时刻关心你嘅乐信药业提供。 阿公，我哋帮你赶走啲蚊蚊，夏天有我保护你，唔怕蚊蚊再咬你。我哋就系不含啲成分嘅乐的健恐能蚊贴，我哋教小朋友学英文。仲有乐的健3盒1草本蚊水添，啲蚊蚊走晒。 视听新力量 ，BBC 数码一台旗舰台 ，BBC 数码二台 E2 燕征联播。 李居明妙论天下，主持。李居明、江美仪、林记， 哎 啊，头先嗰节咧，俾阿师傅咧撩中我嗰条筋啊！我系旅游精嚟嘅，我好中意去旅行嘅， 成日写去旅行。 系啊， 几人都好嘅节目喺度做嘅，不过点解嗰几人 唔好踢爆我啦，师傅。 点咧？点咧？讲到边度先？ 啱啱讲到咧，譬如话我哋即系每次出门嘅时候咧，会有三大忌，第一忌咧就系空日出门。咁但系学你话斋咧，我真系摄来摄去嚟去旅行噶嘛，咁真系避唔到啦，我真系空日要出去啦，咁点算咧？ 嗱，化解嘅方法咧就即系因人而异啦，即系你俾我化解咧，我就好简单，就我念佢经就得啦。 你梗系啦， 咁啊，因为我哋密宗咧有个经咧叫《摩尼支天经》咧，就一念咗之后咧就可以化解呢啲啦。咁咁嗰个原则上叫隐形咒嘅，就唔系真系隐形，只不过即系话咧令到你嘅磁场咧，当你去到嗰个地方嘅时间咧，你系会系喺某啲地方嘅时候咧，你系会唔见咗你。不过呢一方面嘅密宗嘅特别嘅东西咧，咁我一般人啊唔掂噶嘛，系咪先？未必有功力噶嘛。好啦，咁我又讲啲玄学你听，玄学咧就系话有得博嘴嘅吓，但系系玄妙啊。咁第一样嘢咧，就系我哋讲紧咧，即系逢亲一啲唔系好识术数、唔识玄学嘅人咧，佢哋有一招嘅叫脚踏七星。脚踏七星嘅意思咧，就系脚踏七星咧，就系只脚咧行一个叫做贪惧六文廉冇破左副右拔嘅一个诀。 写都唔识写， 咁而家我写都写唔到啦。咁我就将佢再浓缩咧，就系教你一样嘢，就系话当你去到任何一个地方，由个飞机嗰度只脚踏落去嗰个二土 landing 嗰刻， 即系 landing 啦。 系啦， 譬如你喺飞机上边，咁你行 口啦， 你踏落去咧，其实出边嗰个台都已经 个台已经系噶啦嘛， 已经系噶啦， 即系出飞机嗰下啦。 即系楼梯就唔计。 如果你去泰国或者有啲低 楼梯 啲咧，佢落一条楼梯咧，先至到嗰个机场个地咧。 咁嗰个先至 喺个地嗰度咧，嗰度 即系最尾嗰级楼梯。 即系异地嘅土地。 系啦，异地嘅土地。咁如果佢本身好似去日本咁，佢有一个架嚟架住。 系啊， 咁嗰个架都算。 O K， 因为系属于日本。 如果你再唔安心咧，你行到出去个机场嘅时间，机场一出机场先当咗你进入。咗个国家啦，即系我哋讲已经 check out 晒，即系 入咗境啦，入咗境啦。 然后有一景已经话去坐车啦，坐车啦，直接出个机场个门嘅，一出个门 的士嗰度啦吓， 嗰度一出嗰度门一打开嘅时候，你就先用嗰只右脚先踩出去，一踩出去嘅时候就念一个坡。 破做咩讲出声噶？ 破系破军声嘅意思。咁啊，原则上要讲出声噶。即系而家我哋讲玄学啊嘛，咁唔系要你一定跟。咁即系你问得我，我系个中人，我就系咁噶。 外国人听唔明嘅， 机场边 去到个机场见到所有香港度破。 咁你又唔可以嗌咁多，你得下啫嘛。 系所有都系你个粉丝啊！即系要个机场咪会学咯。 周围喺度破。 喂，可能有呢个现象。 太子嘴破啦， 因为我哋啲观众咧一集咧就真系肯定系， 肯定听到 咁嗱，咁我要传呢啲啊，大佬， 系 咪先？你话我咁，你咪唔好信咯，你咪唔好播咯，系咪先？ 我就 播 傻， 我就个个都信啊，喺度门口就扑。 系嗱，第一样嘢你唔系空日出咧，就冇乜事嘅，即系现即系现 case， 不过讲现 case， 个个都话诶， 唔好理嘅，个个一去到就播噶啦。 好啦，第一样嘢就系踏足异地嘅第一脚落去嘅时间，记住 右脚 up 一个右脚先落去， 扑 嗌一个坡字，咁咧又嗰步当然要大力啲噶，坡咁咧，个意思咧就系破军星， 破军星， 即系大妹贪惧六文廉冇破左副右拔，即系贪狼星，即系贪惧巨门星，贪惧六文廉冇破，全部有名噶，呢度唔好讲啦，总之破啦，系破军 破啦，系啦系啦， 咁啊，第二样嘢咧就要水土要合， 系， 水土合嘅意思咧，你破咗佢啦，咁就已经即系唔会有任何唔好嘅嘢啦。 冇禁忌啦。 好啦，去到酒店嘅时间， 咪先对唔住，我睇停先，睇停，对唔住啊。嗱，我首先我问，即系我一个一般师奶仔问啦，咁点解唔左脚系要右脚咧？ 因为佢行嘅时间咧，佢第一步系贪嗰只脚咧，系行左脚。咁佢行嘅七星嘅时候，贪惧六文廉冇破。破咁佢系用嗰只脚 罪嚟嘅，原来 即系佢系成套嘢，而家掹咗嗰嚿嘢出嚟， 我掹咗前面嗰六步啫。 咁我 cancel 咗，我哋教咗佢，所以系嗰只脚啊。当然仲有啲解释嘅，就系话一只系佛脚，一只系凡夫，咁即系有得解嘅。咁嗰啲我哋唔去嗰啲啦。 讲啦，总之就有脚啦， 简单啦。 好嚟睇，好啦，咁就去到嗰个地方咧，水都服咧，就一定要饮一饮当地嘅水咯。 系一定要当地嘅， 所以譬如你去 自己带去唔得嘅， 唔得你当地嘅水。所以其实去日本就方便，因为日本系可以饮所有水啦。咁你咪开水又饮啲。 啲水咯。咁、但系有啲地方咧， 落后国家咪好惊咯。 佢有嗰啲有樽樽水噶嘛，而家好多酒入边。 系啦，咁你都系咁以都要饮一饮当地嘅水，咁、叫水到服嘅。好啦，如果可以，其实系煲咗先仲好， 系安全啲 嘅。我都煲水嘅， 系啦。咁啦，嗱，我哋头先讲旅游三大忌咧，就系最惊买错嘢啦。因为你哋中意 shopping 啦， 系啊，点会唔买嘢噶？ 买嘢咧有一样嘢咧，就我见到你女仔好中意买嘅，以前啊都系嘅，就系买嗰啲叫古董嘅牛仔裤。 二手牛仔裤 系咪有啲招噶？ 我唔中意二手嘢， 我中意啊！ 我唔中意， 你有买噶？ 有啊，不嬲买开噶。 我就觉得唔知咩人着过。 会唔会你有种感觉？ 而家呢件都系啊， 呢件都系啊， 系啊。 哦，点解你即系咁疑虑啦？ 我好怀旧嘅人。 咁其实即系 整污佢得噶嘛，买新嘅。 你问我哋玄学嘅人咧，就觉得有少少叫做即系唔能够当令啦，叫失令啦。第二样嘢咧就系你买翻嚟唔紧要嘅，咁你咧就系要做一个过火嘅活动。 过 火嘅活动咧就系你好易嘅啫。其实你即系开个炉，然后将个件衫过一过火咯。火嘅文化咧，就系由我哋嗰啲白事度产生出嚟。 系咯， 啲人譬如话去完嗰啲地方大酒店咧，佢翻屋企嘅时候 揽 火盆，吓咁咧一般就系咁样。其实咧就喺我哋因为呢个节目都教啲物法啦。咁其实咧就有一个宇宙嘅发音咧系代表火嘅。咁我今日都传俾大家。 多谢师傅。 嗰个发音咧就系读 nan， 佢有啲鼻音嘅 nan。 难， 咁佢呢个梵文嘅总之字咧，好似一个英文字个 I 字咁样嘅，咁所以咧，你用嘅水指，即系第四只手指吓，咁咧就向住阿林记嗰件古董衫嗰度写一个 I 字喺度，英文嘅 I 字，咁然后咧你又合住掌对住件衫，念难。 难， 一年唔系五下咁少噶啦，即系起码廿一次咁噶啦。咁你念个难字嘅时间咧，就观赏咧嗰个难字咧系个三角形嚟，由一个三角形变成一个三角形嘅火。 系 呢个心法嚟噶，唔系个个传噶，即系见到你噶咋。三角形嘅，你记住逢真三角形嘅火像嘅嘢，即系嗱个三角形嘅嘢，着咗火嘅，着咗火由头到尾都系三角形。 系 咁，然后你观赏呢个嘢，人你念攣呢原来就可以清洗咗好多所有嘅嘢嘅。咁、我喺得个大气波里面教得你呢亦即係话你用呢係可以安心亦係可以係合法㗎啦。所以呢你哋放心用啦。咁就叫攣。当然呢你就唔好百厌去乱咁攣啊。即係只要一百厌做呢啲嘢呢通常都唔好㗎啦。有需要嘅时间如果你买咗一啲不明来历嘅旅游嘅纪念品咧，特别系嗰啲古董嘢，或者系你泰国、菲律宾，你哋好兴买一个木叉木 碗，系啊， 唔该你嗰啲啊，唔好买啦，哎呀， 木叉木碗都唔得啊， 嗰啲咧系通常唔系好嘢嚟嘅，咁你小心睇下佢里边有冇啲图案，有冇啲画咧，唔好啦，好啦，去泰国最小心唔好买嗰啲像咧，个像被向下啦，咁啊特别阿美仪，同你都系啦，你系已婚噶啦，你系半已婚啦，咁咧如果买咗之后咧，你老公咧就唔得噶啦，因为嗰个像被系代表嗰样嘢嘅，咁所以你可以买一个像咧，可以向 上 嘅，系啦，咁啊如果用啲咩龙骨做啊，用铁做啊嗰啲， 梗系最好啦， 咁啊最好啦吓，嗰啲哇你就由此我知道方美仪真系几咁即系，唉啲外貌又爆出嚟啦。咁咧就当然喺当地咧，当然你去到嗰啲地方咧，譬如话你去日本度买嘢咧，避忌嘅嘢咧，我就觉得唔系好多。但系东南亚避忌嘢多啲， 因为泰国、菲律宾嗰边咯， 因为佢哋好兴咧，就嗰啲咩即系嗰啲符咒啊，嗰啲垃圾杂杂嘢咧。总之，如果你对嗰样有啲怀疑咧，而你又系李居明嘅粉丝咧，就冇忧惊，只要念嗰个 难。 咁啊，你自然知道嗰个就系密宗嘅一个心法嚟嘅，就我嚟清洗所有污糟嘢。咁你知道有呢个背景有威啲嘅，点解你知？因为密宗修行者啊，我哋全部都系密宗上师，哦，我哋个都知道攣嗰样嘢就得啦。咁教得你就可以用啦吓。咁啊，呢个咧就系属于我哋嘅即系出门嘅 空日啦， 系啦，问。入酒店， 入酒店点啊？系啦， 入酒店咧， 入酒店系煲水噶嘛？咁但系喂，入酒店之前系咪有啲嘢做下先入去咧？ 嗱，入酒店咧，其实咧，如果你嘅心里边冇谂个污糟嘢咧，间房系唔会污糟嘅。乜嘢情况之下间房污糟咧？其实一句说话就笃爆晒。 系， 只要你入咗间房之后咧，莫名其妙谂到嗰啲嘢咧， 就有事啦。 嗰间房就有嘢啦。如果间房冇嘢咧，其实你点入去咧，由头到尾好得意。 点你都唔会諗到嗰样嘢㗎喎。 OK。 所以呢个就係咁简单嘅心法已经话咗俾你听，另一房有冇嘢。 即係疑神疑鬼嘅话 都 有啦。 唔对路嘅觉得。 好得意㗎，你自己回忆一下。 自然㗎啦，係咪？ 你入咗去之后由头到尾你都冇諗过嗰样嘢㗎呢，嗰样嘢就係冇。突然间你一入去，哇，企喺度小便，唔系我哋男仔啦，又觉得侧边有个人企喺度陪你，喺度冲凉又觉得冲凉出边有个人企 望住你， 咁就唔得啦。 呢啲就系唔得，你乜嘢都唔谂，点解你突然间你嘅意识乜鬼嘢谂到嗰啲嘢咧？嗱，讲到呢度嘅时候，又有人话俾我听，加料加料加料，喂，我哋仲有冇时间讲？ 诶，先等翻嚟啦， 系咯，要等等啦。 好，一阵翻嚟。 新光中国戏曲文化重演饮姐当年成名戏宝，李居明重新编站《大红袍》，海瑞斗严嵩再遇重演口碑再度，吴千峰大唱多首粤剧主题曲及全数经典牌子，陈鸿俊演活严嵩比美靓翅拍，黄超群好戏连场，瞓钉床显功架，何国荣有成客串，四月一日至三日只演三场，门票即日隆重发售，一票难求，即刻去新光戏院 Cityline 及通理琴行扑飞咧！ 头皮真系好讨厌啊！头又痕，最怕系甩头发，仲见到头肉添啊！ 揾发再生啦！发再生依家崭新纳米健发疗程，令秀发又顺又饱水，深层疏通毛囊阻塞，可以改善甩发添啊！ 咁带我去了解一下啊！ 马上打27872998，就送你一次免费纳米健发体验疗程啦！ 唔单止听众笑死啊，有阵时啊，我梁师都做到啊，笑到气咳啊！ 好靓仔喎， 讲我啊， 系啊，哎呀，燕霞，点解你唔考虑下佢啫？咁样 系啊， 系啊， 咁你睇你啲朋友几有品味， 唔系考虑啊，呢啲要过滤噶，我话。 想知道我哋笑紧乜嘢？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点 ，BBC 数码一台旗舰台，保证你笑足3个钟。 大家真风骚。 非常 无论用什么方法，你都会发现非常听非常好听。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到5点， 非常 你识 我识， 冷气机用电量大要识， 煲完剧识， 上完网识， 充完电识， 出街前熄灯， 收工前要熄电脑， 备用电都要熄。 冷气同照明占香港用电量超过40%， 所以我哋要同心合力降低用电量，令香港低碳环保， 全民节能悭电熄一熄，你熄我熄。 李居明妙论天下，主持李居明、江美仪、林基。 头先我哋讲到咧，即系我哋出门口有好多嘅大忌啦。咁、师傅咧就即系话咗俾佢听好多嘅资讯啦。有样嘢我想问师傅嘅，嗱，先我啱啱就喺呢个休息之前就讲到啦，入到房有啲唔对路嘅时候，我想问一下啦，师傅，如果你遇到呢啲嘢？你会点？ 我会睇我自己嘅当时嘅时运啦，即系譬如我自己计到嗰段时间麻麻地嘅咧， 咁点啊？ 就唔好搞咁多嘢，换房算啦，或者叫我个大弟子瞓啊，我唔瞓，即系同佢换一换房。 Alan 系嘛？ 咁啊，通常都系佢系咁嘅，因为佢做嘢攰到咧入房咧， 佢累低瞓， 佢秒人鬼神咧，佢就带张床瞓嘅啦。即系呢个系通常我会用嘅方法。否则说话咧，我要成晚要坐喺度念经。通常3:30到呢、就喺只耳仔侧边呢就有啲声㗎啦。咁呢就喂即係叫你开工。咁我都通常就即係我哋嘅做法爆啲俾大家听啦。通常都会系即係送出一啲莲花啦，即係送出一啲莲座俾嗰啲灵界，咁然后就教你念一经咁样，然后呢佢哋就会坐喺个莲座上。咁而通常我哋都会观赏呢，就佢哋系会着住啲法衣嘅。咁而通常嘅灵界嚟呢，我本身唔系话睇得到，我睇唔到嘅，因为点解咧？睇得到咧就代表我身上有另外一个灵界去睇佢，所以我哋其实真正正信嘅上司咧，佢本身咧系唔会睇到嘢嘅，睇到咧都系望嚟，即系我哋话即系皆望，一切皆望，即系金刚经都讲，即系逢真你睇到形相嘅嘢都系唔啱嘅。譬如话，就算真正呢个世界有观音咧，观心去感应你咧，都系令你感觉同埋感应到佢，佢唔需要用个形相嚟赢取你对佢嘅信任。咁所以 灵就一样咧，其实系一种心灵嘅一种加持，即系你感觉到嘅，好觉嘅，觉到点样咧？即系等于第一，你会觉得嗰个脚下边嗰阵凉气咧系唔一样嘅，咁你已经知噶啦。第二样嘢咧就系原来要降服或者我哋讲处理呢个问题咧，我哋唔好用把口，譬如话赶走佢，或者其实念经都唔系最上乘，亦唔系用只手去攞啲水嚟洒，我教过大家，而系应该用咩？用个脑。你用个脑去谂就咩呢？就系谂到嗰个嘅灵界呢系着住件法衣，即系黑色嘅法衣，跟住外面再铺一件黄色嘅袈裟，跟住呢佢呢就抱住个抱月印或者念住打住个手印，咁然后呢就好乖咁呢坐喺个莲座上面念经，咁你呢就又一样念住经送俾佢，或者甚至教佢念个经，咁然后当你一諗到个灵界嘅时候呢，就諗到佢着住嘅法衣坐喺个莲座度嘅，咁佢就存在㗎喎、咁但你嘅思想係已经俾咗个导引俾佢，係向住个光明同埋向住个宗教嗰个面去走嘅，咁当然如果你话你係信基督教或天主教，你哋有特殊嘅方法啦，如果你问我非教徒呢，如果我教一个教徒呢，我会教佢系耶稣基督拖住佢嘅手，永远都系咁咯，或者系陪伴住佢。咁嘅意思咧就系你永远一谂到佢就系、耶稣基督陪住佢。咁我哋就系一谂到佢就谂到佢系坐喺个莲座度，然后咧就坐喺度打坐，跟住咧发出光芒，跟住就飞去个宇宙嘅深处。 几好，咁咪好咯。 我哋就咁谂嘅。咁原来只要你谂咗一次，跟住你再入房嘅时间咧，永远当你谂到嗰、那个灵界嘅时候咧，你都会谂到个画面就系嗰画面嚟。咁其实你已经降服咗嗰样嘢，解决嗰样嘢。第一样嗰样再唔恐惧，第二你都俾咗一个方向俾佢。原来灵界都系根据你所谂嘅嘢 去嘅 而变嘅，同埋佢通常嚟讲都系比较弱嘅灵界咧。我哋人系比较强嘅，所以通常都俾我哋嘅思想去驾驭佢嘅。从呢个角度，点解我哋唔可以叫鬼呢？如果你望到佢叫鬼呢，其实加持咗佢壮大咗。佢就会觉得我系污，即系好恐怖嘅吓你嘅鬼。咁其实你叫佢吓你嘅啫，其实佢冇心吓你。你叫乜叫佢做鬼？你叫做灵界咪得咯。甚至你叫佢做系呢一个嘅莲花，或者叫做莲花，或者叫做莲座，或者叫做佛都得嘅。咁佢就会根据你嘅思维去变嘅，你记住唔系靠把口嘅，你谂乜嘢佢就变乜噶啦， 都好正能量呢样嘢， 系啊，好有趣。 你觉得佢唔惊，你咪唔惊咯。你觉得佢惊，佢咪就吓佢咧。 系啦系啦， 其实自己吓自己系， 因为嗰个字啊，系几千年嚟加持咗咧，系恐怖啊嘛。所以嗰个字唔出口，一出口咧，你个脑里边都会谂到唔好嘅嘢。所以你系应该谂佢系一个着咗衫喺度念紧经嘅一个修行人，而佢就会向个光明度走噶啦。咁系用个思想去转化， 一切唯心做。 系啦，咁呢样嘢咧。就是、真正的心法所在。咁咧，当然你话咧，我哋即系搞嘢啲，搞笑啲，就系话嗰个拖鞋尽可能咧就唔好话顺住张床上啦。咁呢个其实都系一个方法嚟嘅。譬如话你坐到埋床，逆咗只拖鞋而有先。但其实呢个都系你个心理上话咗俾个灵界听，即系话你唔好上嗰张床。咁啊，当然密法里边仲有好多嘢做嘅，譬如话打一种叫九字避印啦，会四成系用个手咧系打个网啦，打个临兵斗者皆阵列待前呢啲咧，迟啲有机会教大家啦。但系有一样嘢，大家知唔知？原来我哋每一日用我哋嘅手机嘅时间，当我哋由左至右画一条直线嘅时候，其实原来呢个系密法里边嘅一个手法嚟嘅，密宗里面嘅手法嚟嘅吓。佢呢个系代表住咧迷路嘅时间咧，系可以揾到嗰个出路嘅。所以当你个手机一开嘅时间，当你一画嘅时间咧，其实呢个系密法里边嗰个密法，就系代表住迷路嘅时间咧，系可以见到升天嘅意思。咁呢一个法咧，我以前用嘅时候咧，就系嗰次喺加拿大咧，就去睇嗰啲示范单位啊。咁佢啱啱起好咗，所以佢好多指示未有咧。我哋揸住车入咗去之后咧，弊啦，入咗去之后咧，再出翻嚟咧，发现条条路一样。出资咧转咗成半个钟头都揾唔到出路， 迷宫嚟嘅。 咁出资去到嗰位咧冇办法出手啦，咁就于是咧就结一个剑指。 系剑指即系将我哋食指 同埋 中 指夹埋， 系啦。咁然后喺自己嘅左手边嘅前边咧打横咁画一条直线。 咁当然去过嗰位就好狠咁画噶啦， 即系要用力啲嘅。 系啊，咁一画嘅时候，其实唔需要念经嘅、嗯。一画嘅时间咧，你好奇怪，跟住咧，你个脑里边就会有个谂法，就系呢个位转就啱啦。你一转嘅时候，嗰位就 即系感应啦，就有感应。 你即刻会有个感应嘅。咁呢一个嘅，所以画条直线呢一样嘢咧，亦系我哋喺酒店里边，如果遇到污糟嘢。或者真係已经有啲污糟嘢已经砸住咗我哋嘅时候呢，其实你当时諗就话，咦，我要结个剑指，跟住由左手边画条线，我就唔会有事咯。其实你一諗嘅时间，嗰、那个灵界已经即刻会离开弹开㗎喇。点解？其实原来我哋瞓觉嘅时候结咗个剑指喺个床度咁样平摆就干咩嘢。原来已经唔会有 俾鬼砸。结住离婚。 嗱，你见咗之后，你可能你一喐唔会喐咗，其实都唔怕，即系你一瞓嘅时候，你摆手摆喺度，摆平喺度。嗱，呢把系剑嚟嘅，咁样你个心里边话呢把系剑嚟噶，光芒嘅剑，一摆喺度噶，然后你一瞓嘅时候，你成晚都唔会俾灵界会骚扰。 所有嘢都系你自己谂啊，得 系， 即系你自己个思想去控制， 同埋你要信。即系你谂嘅时候，你话啊，你捐明教噶吓，咁系有用啲嘅。 信心好紧要系咪？ 个理由就系因为 谂下你个样啊，师傅。 一方面我系上司，另一方面 观赏你个样啊， 系啦。咁我有教过嘅，咁所以咧系有啲帮助嘅。咁嗱，呢个一画呢条线呢个咧。我哋讲开嚟讲咧，系好有用嘅。就譬如点样咧？譬如话你坐紧飞机咧，突然间个飞机系急降嘅， 有气流， 紧要啊！咁你惊到不得了嘅时候，你恐惧嘅时间，你见一个剑指喺前面好细力咁画一画咧，你都会发现得到咧，系架飞机咧都会即刻定一定，你自己个心都定一定。所以逢亲我哋话点解我哋应该耐唔中都即系学少少呢啲嘢咧，就唔系平时用嘅。其实当你发生事嘅时候咧，你会好发现得到点解当年我唔跟你李居明学少少咧，即系当有一啲嘢我哋已经冇办法用科学嘅方法去解救嘅时间，点解我哋唔用的咁多咧？咁样咁我一个朋友咧，佢就坐咗嗰只船，就出咗海之后咧，佢嗰年系人冲，即系行到51岁男士，咁咧就出到海之后游水好 happy 啦，游下嘅时候咧就见到佢太太咧。就同嗰个船长去倾下偈咧，忘记咗个老公，原来跳咗落海未上嚟。 哎呀， 出之咧就叫个船长开船。咁佢游喺个海度，喂，我未上船，未上船。咁咧嗌咧，出之只船都唔理啦。佢仲见到佢自己个太太咧，个肥婆同佢 系 肥婆，同嗰个船长倾到 好开心， 好开心。话嗨，真系激死啦！你明唔明啊？咁佢喺嗰度咧，卒之喺个水度咧浸咗成半个钟。嗰年就系人中年，就系男人嘅51岁。当佢游嘅时候，去到最尾，佢有一样嘢好笑嘅啫。佢乜嘢都嗌匀，去到最尾唔系啦，都系嗌李居明好啲啦。即系点解我唔嗌李居明咧？咁样咪？佢嗌佢教我用个剑指画一画噶嘛。咁佢当时用个剑指就画咗一画。 系 画咗一画嘅时间好奇怪，就去画嗰下，佢老婆突然间就醒一醒。咦，我老公咧？呢、這个就系个时候讲翻嘅，咁、你话我哋系咪作嘢或者系乱噏咧？咁你咪当我乱噏，当我作嘢，当奇趣咯。反正我哋系妙论天下，即系个妙字啫。 咁始终系咁啊！ 但系如果你有样嘢学咗，又有咩蚀底咧？ 系咯，即系始终系冇科学根据。但我觉得，喂，知多样嘢啫。 旁身啊，最紧要系。 其实冇科学根据呢个咧，就叫做咩咧？即系横嘅线系切割嘅，圆嘅线就 系 圆融啊嘛。所以如果你想幸福圆融，就画个八字。如果你想嗰样嘢。是要劈走佢嘅咧，打横一条线，咁呢个咧系普遍好多人都会识嘅一个小小嘅一个技术啦。 夜晚九点好嘅节目可能有好多，但系玩埋歌接歌可能得一个。呢个节目名字叫做 Big Big World。逢星期一至四晚上9至11，星期五晚上10至11。正所谓除了播歌同你倾埋偈都仲得，你唔听可能会系你损失。不如喺度约定你 DBC 一台暨南台，到时见啦。 我画夜婆呢、這个咩节目嚟噶？嗰、那个嘉嘉几可爱哇、 啊！阿 Sugar 都几盏鬼喎、 啊。我未 rap 住唱呢一个嘅，有只雀雀跌落水。 唔得， 你叫 Sugar 哥哥表演啦。 Sugar 哥哥，你表演咗先啦。你怕丑，我哋唔怕丑喎、 啊。有只雀雀跌落水，悲衰乜嘢？ 冲啊！ 耶、yeah! ！D BBC 数码二台 Me Too， 逢星期一至五晏昼四点到六点，非常班房， 记得听啊， 知啦。 大家好，我是 Fred 郑俊宏，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DBC 数码电台。 怀念吗？这片黑小子不再轻皱眉头。怀念吗？大理想背后仿似藏着永久，曾留心与承受，回忆中再怀旧。陈年的光线背后，笑着雨中漫游。来日看昨天星宿。